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奥斯卡凭借复制镜像肠画出的复制体拥有他本体 80% 的能力，而他目前的状态正相当于马红俊 100% 的魂力。虽然复制体不会享受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增幅，但那充满了凤凰火焰的身体骤然爆炸之下，威力也是极其恐怖的。尤其是那凤凰火焰对小白正有着天生的克制作用。轰然巨响之中，周围大片的海水气化，小白挥出的沙尾被炸得倒卷而回。虽然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但灼热的凤凰火焰涌入体内，全身如焚的感觉也绝不好受。愤怒的感觉遍布于小白身心，处处掣肘，他完全凌驾于史莱克奇怪的实力，丝毫无法发挥出来。眼看在这短暂的延误之下，史莱克奇怪已经前行超过一半的距离，接近130米了。 让他们越靠近岸边，变数就会越大。 不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却停顿了，灰蓝色的光芒从最凸前的嘴部瞬间传遍全身。他本身有着很多可以全方面攻击的方法来阻挡史莱克七怪，但那些攻击的威力都太强了，一个不好就可能要了这些人的命，所以他不得不用其他的方法。在那灰蓝色光芒的蔓延之下，小白的身体突然变得晶莹起来，白色的表皮完全变成了灰蓝色的透明状，周围的海水在一种特殊气息的影响下骤然停顿，磨砂领域第三进化完成。这一次不再是固化，而是真的实体化，准确地说应该是磨砂领域第三进化技能化晶。整片环形海就像是化为了巨大的蓝色水晶，除了小白本体之外，任何想要从中突破的人都要受到如同水晶一般坚硬的海水阻挡。如果身在海水之中，小白凭借领域这第三进化完全可以轻松地完成群杀，那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挤压而已。哪怕现在史莱克七怪开辟出一条空气通道，再想向前也是极为困难，必须要破晶前行。而在领域内能够随意行动的他，却足以将这些家伙当成靶子进行攻击，甚至是通过领域内的变化将这些空气以及空气中的人送回到海神山那边去。眼前重放光明，大脑虽然如同针扎一般疼痛，但唐三看到眼前的一切却是不惊反喜。 哼，等的就是你这领域的第三形态，这形态曾经在以前的战斗中看到过，利用种种形式终于逼迫小白用了出来。 胖子、小奥休息，慕白、竹青发动，蓉蓉为我增幅。 没错，环形海晶体化固然令史莱克七怪再很难前行，但同样的，他们也少了沉入水下的威胁。尽管一年以来众人都是在海中与小白进行战斗，但这却并不代表着他们最后冲关的时候也会那么做。身为陆地魂师，不管他们的海战技巧修炼得怎样精深，也只有在脚踏实地的时候才能发挥出自身最大的优势。更何况在与小白修炼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淬炼自身，七怪一直都是有所保留的。马红俊和奥斯卡身上的光芒同时暗淡下来，两人不再向前突破。恢复本体后立刻吃下奥斯卡的数根恢复大香肠。要知道奥斯卡现在还是在吃过坚挺金苍蝇的状态下，他所制造出的恢复大香肠比一般时候的效果要强多了。宁荣荣对他们的增幅也停了下来，手中金光一闪，虽然有些不甘愿，但还是接连吃下了三颗坚挺金苍蝇，那可是相当于奥斯卡的三个武魂真身效果，恐怕也只有食物系魂师的武魂真身才能以这种方式来使用。而每当宁荣荣吃下一颗坚挺金苍蝇后，他的九宝琉璃塔都会释放出一道彩光，在彩光原本的基础上都会多出一片金蒙蒙的光点蕴含其中。全部三道彩光同时落在了唐三身上，白光凝聚，不再扩散到伙伴们身下，而只是集中在自己身上。小五跳开在一旁，略微有些紧张地看着唐三。 昊天锤入手，唐三就沐浴在宁荣荣的三道增幅光芒中开始了舞动，左脚脚尖点地，身体瞬间旋转半周，昊天锤已经悄无声息地挥动而出，乌光闪过，竟是没有半分魂力的波动。更为恐怖的是，那晶体化以后极为坚硬的海水，就在唐三身体一转之际，以他的脚尖为中心，无数细密的裂纹开始向周围扩散。而另一边，小白却面对着他自从见到史莱克七怪以来最大的难题，白色与黑色就在那不大的空间中融为一体。下一刻，一团无比夺目的光芒骤然爆发开来，那光芒虽然无法冲破头顶上方海神之力凝聚而成的屏障，但以晶体化的环形海为中心，碧蓝的海水化为齑粉迅速消融着，光芒不断扩散，巨大的压力甚至连小白也无暇他顾，分明看到另一边唐三的动作，却根本无法分心去阻止。许久没有经历过的窒息感从正面的黑白两色混合光芒中爆发出来，无与伦比的威压令这位魔魂大白鲨之王竟是一阵战栗，不得不后退蓄力，瞳孔缩小。小白清晰地看到，在那黑白两色光芒渐渐融汇的同时，一只体长超过15米、高8米、通体闪耀着黑色虚幻魔纹、背生双翼的巨虎站在自己面前。他身上的每一道魔纹都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在他身体周围，不论是空气还是小白那魔鲨领域内的海水都在轻微地扭曲着，额头处那巨大的黑色王字感觉上更像是一只另类的眼睛，散发着无尽的黑暗。 这是什么？ 小白呆呆地看着这无比巨大的黑纹白虎，一时间心中竟然产生出几许无法抗衡的感觉。不过他毕竟是10万年魂兽，大海中的霸主之一，在短暂的吃惊之后很快就回醒过来。 哼，不论这是什么，在我的领域之中有什么可怕的？ 伴随着暴起的灰蓝色光芒，破碎的领域开始重新凝聚，朝着那巨大白虎的方向挤压过去。由于这巨大白虎带给他的正面压力，他现在已经分不出能力去控制唐三那边了。这巨大的白虎自然就是戴沐白与朱竹清在施展了武魂真身后融合而出的幽冥白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幽冥白虎了，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史莱克七怪的杀手锏。这一招一直留到现在才用，就是为了过关准备的。别说小白没见过，就连史莱克七怪甚至是戴沐白和朱竹清自己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下的幽冥白虎能够强大到什么程度。一声低沉的闷哼从幽冥白虎鼻端哼出，下一刻他的一只前爪已经拍了下去，刹那间幽暗的黑光呈环形扩散开，所过之处他身下的晶体化海水重新化为了水，他那庞大的身体直奔小白的方向扑了过去，这一扑之势竟是惊天动地。小白只觉得自己被这巨大的白虎完全锁定，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暗了下来，也变得不真实了，哪怕是借助领域的力量，他的精神也无法完全散开，一股无与伦比的巨大压力令小白为之窒息。危机之中，他已经顾不得不能够真正伤害七怪的限制了，身形在海中一摆，一道道灰蓝色的光芒在他身体周围凝聚成型，宛如牙齿状的数十道灰蓝色光芒爆射而出，正是魔鲨之牙。但是同样的技能，面对不同的对手起到的效果却不可能一样，这些曾经险些断送了唐三性命的技能，在幽冥白虎面前却什么也无法做到。幽冥白虎面对魔鲨之牙的攻击，整个身体突然变得虚幻了一下，紧接着前肢的两只虎掌交相拍出，根本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正面硬撼，狂暴的能量不断在海中炸响，碰撞的中心处各种晶体碎片四散飞溅，最后的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小白那庞大的身体被幽冥白虎一巴掌拍出，直接飞出了数十米，身体在海水中不断翻滚。由于他本身不会受到海水晶体化的影响，这才卸掉了不少力气。可就算如此，小白也被这一巴掌拍得七荤八素。但他却知道，幽冥白虎拍在自己身上的那一掌算是手下留情了，因为在拍中自己时，幽冥白虎的虎爪并没有弹出，否则的话自己身上就会多出几道深深的伤口。 这怎么可能？ 对于小白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以他十万年魂兽海中霸主之尊的身份，竟然被陆地魂师拍飞，还险些受伤。幽冥白虎注视着小白，低吼一声，也不追击，只是用他那庞大的身体挡住史莱克七怪其他五人，凝练的目光带着强悍至极的威压锁定在小白身上。当初在星斗大森林之中，鬼斗罗和菊斗罗曾经凭借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困住两大陆地顶级十万年魂兽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以他们封号斗罗的级别也只能做到如此而已。在大海之他们白沙之王小白的实力绝不会比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差。虽然戴沐白和朱竹清使用了武魂融合技，但以他们刚达到武魂真身的实力，怎么也不该拥有在小白领域中将其击退的能力。这里是大海，是属于小白的世界，他们之所以能够一招击退小白，看上去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其实都是唐三计划中制造出的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为了眼前的突破，早在半个月以前，史莱克七怪其实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最后三天的休整，更多的是为了细节制定以及令自身恢复到最佳状态而已。奥斯卡准备的坚挺金苍蝇自然不会是只给唐三和宁荣荣。从进入环形海范围之后，戴沐白和朱竹清一直都没有出手，为的就是这一击。他们不只是使用了武魂融合技，也同样在这一击之前各自吃下了三根香肠，只不过动作十分隐蔽，小白也没有发现。他们吃下的三根香肠就是亢奋粉红肠、超越极限墨绿肠以及坚挺金苍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